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和历史性的6·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发行了公报6月1期。公报载文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业绩，说他为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、为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呕尽心血、奋斗了终生。